好多次我哋其实喺圣经里面或者喺历史里面都睇到咧，人做咗好多所谓恶事咧、坏事咧，天主会喺呢啲恶事坏事里面咧去做一啲好嘅事。当然我哋唔系用坏事嚟到帮天主满全呢啲咁嘅所谓好嘅事咧。不过我哋虽然系做咗一啲唔好嘅事咧，但系对。有某些情况天主就会将他入所改变，使他有个好的效果都不定的。这件事件现在中途他们所遇到的就是一个情况了。然后呢三十节就继续祈祷说祈求上主伸出他的手，接住他的圣仆人耶稣他的名字来到去医病啊、显征兆啊、行奇迹等等。咁佢哋喺祈祷完咗之后咧，就佢哋感觉到成个地方咧都震动起嚟。咁呢个震动起嚟咧，我哋睇翻圣城降临嗰、那个当时嘅圣城降临嘅现象咧，就系、是、同样嘅现象啊，成个房屋呢个震动。咁圣经亦都即系记写住话，众人都充满咗圣神啊，呢、这个系圣神来临降临嘅征兆啦。所以他们更加大胆地样去讲耶稣基督的道理。在下一节就是信徒的共同生活。这里就说所有信徒都心一意，凡是各个人所有的呢都没有人说这个是自己的。他们将自己所有的交了出给中途去给团体使用。他们这个反映出一个彼此相爱的表现，正如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教导门徒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个信徒团体呢就好像这样的行动来到去显示出耶稣基督的临在。所以基督徒这种标记呢就是有个原因呢，原因就是因为有个合一的精神呢，有耶稣基督曾经的教导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就是将耶稣基督的国临现在人的中间。咁然后中途呢就以大德能啦，这个德能就是天主赏赐的德能啦，来到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作证。讲道，使到听到嘅、见到嘅人咧，都受到影响啦，害怕佢哋呢种咁嘅生活方式，呢种咁嘅态度。所以喺佢哋之中咧，话冇一个人系贫乏嘅。呢、这个贫乏咧，就反映出喺旧约嘅时候嘅一个理想。喺旧约嘅申命记十五章第四节里边咧，佢曾经有一个要求，就话。在法律的这种要求之下呢当时的法律就说要帮助那些穷人啦、啊、但很可惜呢即法律难法律是人遵不遵守呢事实上当时的仍然有很多穷人的。所以呢法律要求之下呢是没可能实现了这个所谓没有一个贫乏的人这种现象。实在现在就出现了啦。而家出現咗咧，因為佢哋將呢個財產咧，歸公用啊。咁點解咧能夠咁做到咧？就係因為聖神嘅臨在，聖神嘅降臨喺佢哋中間咧，所以咧佢哋能夠做到呢件事。佢哋就話，凡係有田地同埋房屋嘅咧，賣咗之後咧，就將佢將賣得嘅錢咧，帶嚟俾中途團體，放喺中途面前咧。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呢来到分配。咁大家都知道，我都提过就话在今日的社会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我哋好难再找到咁嘅现象。你话系唔系冇圣神降临呢？唔系，系因为我哋人的自私，我哋呢只系希望越拥有越多。咁喺呢度可以找到嘅咁嘅现象呢，我们可能在教会的修会团体里面呢就会找到这样的现象呢，他们所有赚取的东西是为整个修会的团体用的。无论你是做一个很普通 的工作， 賺取到好少錢，或者你係做一個好高嘅工作，所謂好高工作啦，即係話薪金可能係多啲，或者係賺到好多錢啦。咁無論多與少咧，都係歸呢個收護團體去打理、去分配俾收護裏邊所需要嘅按照呢個需要咧嚟到去分配或者話去用噶。咁當然咧，亦都係用喺佢哋嘅個人需要啦，同埋嘅傳教工作。咁當時咧，亦都喺呢個團體裏邊咧，有叫做約瑟嘅。咁中途稱佢為巴爾納伯，啊，佢個名咧嘅解釋咧叫安慰之子。佢係納美人，係出生喺塞浦路斯島。啊，呢個人個名咧正係真係好配合啊，因為佢咧就係將自己嘅田地賣咗，亦都將呢啲錢帶到嚟，完全奉獻出嚟咧，放喺中途腳前。佢係出於自愿，啊，因為聖神嘅恩典啦，佢哋領受到呢個恩典，咁一個感恩嘅心咧，於是咧佢就咁樣做法。咁佢唔係因為法律嘅要求，中途佢哋冇定立一個法律咧，會要求所有嘅信徒都咁樣做，但係佢就咁樣做咗，係一個好好嘅榜樣。咁喺中途大使嘅記載裏邊咧，巴爾納伯嚇。後面咧亦都有記載嘅，後來咧佢係一個好積極嘅信徒去傳，即係去出去傳教嘅信徒。喺第九章嘅廿七節啊，同埋十一章嘅廿二至廿四節咧，都有講及佢喺教會嘅活動噶。咁今日咧就嚟到呢一度結束嚇，咁我哋下星期咧繼續落去。